口位于英国的水井最近引起了世界的目光。不论任何物体，只要接触了这口井里的水，都会在几个月到十几个月内变成石头。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居民都坚信啊，这是一口被诅咒的水井。作为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现代人，自然不会相信诅咒一说。可是井水为什么能将它接触到的物质石化呢？火山口的水里含有大量矿藏，我们未来可以从水里提取金银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被诅咒的石化水井。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啊，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是8月28号，一开始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要在今儿呢一开始和您说到的得回到是1999年的8月28号，在这一天呢著名的和平号空间站因为呢俄罗斯的一个决定，这个空间站呢就停用了。1999年8月28号，俄罗斯宇航员呢在关闭了和平号空间站和联盟号宇宙飞船的连接舱之后呢，联盟号脱离了和平号，和平号呢进入到了漂流的状态。其实呢从这一天开始，俄罗斯就放弃了和平号空间站的使用。当然了，俄罗斯放弃呢和平号空间站呀还和美国的施压有关系。这要说到的就是现在的国际空间站。其实呢在当年啊来组建国际空间站呢一共是有6个国家参与，美国和俄罗斯是空间站的两大主力。按照呢大家彼此签订的协议，在1997年的11月之前呢，俄罗斯必须要造出国际空间站的工作舱。后来因为国家拨款不足，没有能够及时的完成任务，也是延误了发射的时间，影响了国际空间站的整体的进程。美国呢就觉得呀，这个俄罗斯没有完成任务，要不然把它开除了吧。但是呢，另一方面也有人说那可不行啊，他们呢曾经有过做空间站的经验啊，不能够把他们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了，还得需要这些宝贵的经验。于是呢，就立刻啊敦促说，那和平号空间站呢，你们也就再别用了吧，每年还花那么多钱也没什么用，干脆呢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这些钱啊用来建设呢新的国际空间站，这样多好啊。于是时间到了2001年3月23号的8:33，和平号呢在飞行控制中心所下达的制动的点火指令之后，它的发动机开始点火，将和平号推入到了坠落的轨道当中来。我们今儿和大家分享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其实人类历史上呢最大的一个空间站，这个空间站的名字叫做和平号，是在这一天结束了它的使命。接下来啊，玉龙要和大家说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大名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全世界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啊，他叫做霍金。霍金呢最近又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说掉入黑洞啊是有可能可以逃出来的，甚至呢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其实呢这个呀和霍金之前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呢按照传统的这个物理学的概念认为呢，就任何的宇宙当中的物质啊一旦被吸入到了黑洞中啊，巨大的引力呢会把它摧毁。而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呢霍金又提出了新的理论，其实如果真的掉进去没准呢也没什么事儿。